攻读《有地德传》第四章。住在犹太的以色列子民听说亚述王拿布高的统帅敖罗非乃对异民所行的一切，如何抢劫破坏了他们的一切庙宇，就万分害怕，被耶路撒冷与上主他们的天主的圣殿十分担心，因为他们才从充军之地归来，全犹太人民重新聚合不久，刚把圣器、祭坛、圣殿在经过亵渎之后重新祝圣。因此他们便打发使者到撒玛利亚全境，到科纳、贝特和隆、贝尔马因、耶里哥、科巴、艾索拉与撒冷山谷一带，嘱咐他们先要占据各高山的山顶，在山上的村庄修筑防御工事，储蓄粮食，准备应战。好在他们的田园才收获不久。当时正在耶路撒冷当大司祭的约雅金，给在拜出里亚及位于厄斯德隆前多堂附近平原对面的拜托莫斯坦城的人民写了一封信，吩咐他们应把手上山进入犹太的道路，因为这道路狭隘，只能通过两人，很容易阻止敌人进攻。以色列子民就遵照大司祭约雅金以及位于耶路撒冷全以色列人民的长老院的吩咐办了。全以色列人都热切呼号天主，极力自卑自谦。他们和妻子儿女牲畜旅客佣工奴婢都腰里束着苦衣，凡住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男女及幼童都伏伏在圣殿前，头上撒灰，在上主面前展开苦衣，即使祭坛也围上了苦衣，诚心热切一同呼求以色列的天主，不让敌人来劫掠自己的幼童，掳掠自己的妇女，毁灭自己产业中的诚意，轻蔑侮辱自己的圣所，而使异民得以欢腾。上主父听了他们的哀声，怜视了他们的苦难，全犹太和耶路撒冷境内的百姓在全能上主的圣所前禁食多日。大司祭约雅金以及一切侍立在上主面前的人，司祭与上主的仆役都腰束苦衣，奉献恒长的全燔祭，奉献人民许愿和自愿献上的贡物，在头巾上撒灰，高声呼求上主眷顾以色列全家。